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一篇，山蜃楼第三集。孟千姿蹙着眉头，目送孟劲松开门出去。门没关严，有隐约的人声传进来，好像是那个柳冠国。新慈也向门口瞥了一眼，小声说： 下午你就随口提了句路边店里好多卖剁椒的，这柳冠国就急吼吼说自家酸剁辣椒手艺好，在楼下嘟嘟嘟剁了一晚上，前头端来的宝镜黄金茶还没喝呢，现在不知道又来送什么，这上赶着讨好的吃相，也不知道含蓄点。 孟千姿其实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心慈把话说得太直白刻薄，他又觉得该给人留点面子。 我第一次过来，人家不一定想着讨好，可能也就是热情朴素吧。 心慈耸了耸肩， 这年头只有朴素的人设，哪还有朴素的人呢？ 过了一会儿，孟劲松带上门进来，脸色有些凝重。 千姿，刚才柳冠国说对面山里好像起阴寮了。 阴寮？那是什么东西？ 孟千姿坐起身子，疑惑多过讶异。 柳冠国的眼能看得出山蜃楼？ 他是看不出，说是有个朋友今晚进山好像撞见了虫蛇跑阴，而且他对这一带的山头很熟，他肯定的说平时是十八个山头，现在多了一个。 新慈更糊涂了， 山头还能多一个？ 孟千姿顿了顿，朝落地窗示意了一下。 开窗。 孟劲松等的就是这话，他几大步跨到窗前，刷一声把厚重的绒布帘子往两边拽开，又把上半扇大窗推开，视野里恰有一道闪电自天顶脱下，尾梢裂成银亮而曲折的几道，瞬间探入黑漆漆的山野，煞是好看。风大，尽管檐上有挡雨罩，被吹斜的雨线还是有部分打了进来。孟劲松侧身退开两步，孟千姿却迎上去，伸手接了点雨水在眼睛上抹了抹，然后凝神细看。 千姿到底是看什么呢？ 新慈也瞪大了眼睛朝外看，只觉满目风雨交加，想开口问又怕打扰孟千姿干正事儿，只得先憋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孟千姿抬手指向其中的一座山， 那儿颜色不对，边缘也发糊。 转头时恰看到新慈的脖子伸长，跟觅食的老鹅一样。孟千姿没好气地说： 你又看不见。 新慈悻悻地跟着他回到榻边。 那你不早说，害得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千姿，这什么楼啊？ 身后孟劲松大力关上窗，砰一声之后，室内倒好像比之前还安静。 千姿，按照规矩你该去收蜃珠了。 孟千姿一脸惘然地看着窗外。 哎呀，这雨可真大呀。 雨大雨小你都得去的。 孟劲松假装听不懂他的言外之意。 啊，我问过柳冠国，山里的雨下不长，一般后半夜就停了，从这里进山还得走一段路。千姿，这雨一停啊，蜃珠就撑不了多久了，再磨蹭可就收不到了。 很好，楼还没搞懂又来了个珠子。新慈右手高抬，跟上课举手提问似的。 不是，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山蜃楼啊？ 孟劲松看了他一眼。 你手机上又不是没删点，你自己不会查呀？ 又转向孟千姿， 那我过去拿山鬼罗筐。 孟千姿应该是同意了，因为孟劲松很快开门出去了。不过新慈顾不上看他俩了，他的手指头在手机屏上点划个不停，飞快地打开一个文件夹又一个。这手机是入职考核期过后领的，上头确实自带了几个软件，但做入职介绍情况的人说跟他关系不大，他也就没仔细看，都收拢到不常用的文件夹里去了。 删点应该是跟词典差不多的意思。 找到了，图标还真是一本词典。新词赶紧点开，主页就是搜索框，利落直白。他输入山蜃楼三个字。不得不说，这软件做得挺精良，除了大段引经据典的文字解释外，居然还有动画演示。不过新词没耐心细细研读，一目十行的直溜下去。山蜃楼类似于海市蜃楼，都是虚景幻影，但更稀罕少见，因为山蜃楼的出现得具备四个条件：半夜、大雨、深山、灯光。没错，还得有灯光，毕竟是半夜，在间风雨交加，没灯光的话你也看不真切。山鬼中位次高的几个只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出山蜃楼，但问题又来了，山蜃楼伴雨而生，雨停了就开始消失，快的几分钟内，最长的也撑不过半个小时。所以世人知道海市蜃楼的多，知道山蜃楼的几乎没有。词条里列出山鬼上一次见到山蜃楼的时间，居然是在清朝嘉庆年间。当时的山媒齐百灵在云南西陲探山，远远看出了山蜃楼，急匆匆带着人往山里赶，哪知半路雨就停了，无功而返。 那蜃珠又是什么玩意儿？ 新词急急退出这一词条，正待再次输入，孟俊松拖了一口大的硬壳行李箱进来，在榻前直接放倒，又吩咐新词 把千姿的福寿金铃找出来。 金铃？ 新词有点激动，也顾不上搜蜃珠了，几步绕过罗汉榻，牵了口小行李箱过来，挨着孟劲松放平开箱。箱子是特制的，一打开全是首饰盒一样的分层透明玻璃格，里头流光溢彩，璀璨生辉。山鬼最不缺的就是昂贵矿石，而最稀罕材质最佳的必然要留给做王座的那个。这一箱说是价值连城绝不过分，而这仅仅是孟千姿众多饰品里最常用的一箱。不过按规矩代代相传，孟千姿有使用权，拿走几件送人也无伤大雅，但绝大部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百年之后还是要传到继任新人手上。首饰太多，即便天天换样，没个一年半载也戴不完一轮。好在孟千姿乐意戴，用他的话说，气色不足，气场不够，颜值受损，皮肤暗沉，都能用首饰来凑。新词打开最中央的那一格，几乎是屏着呼吸取出孟劲松说的福寿金铃。说是金铃，其实材质非金，倒有点像黄铜，颜色暗沉，鳞片上布满诡异的横纹。听说能否做王座，就看能不能驾驭福寿金铃。足缠金铃，再狂暴的山中凶兽都得低首设伏，不敢近身。 如果使用金铃，那场面想想都觉得震撼。我一直期待着能亲眼目睹，可惜入职以来，千姿要么去庐山避暑，要么去黄山看佛光，从来没进过深山老林，今晚感觉有点小期待啊。不过武陵山既然都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了，那豺狼虎豹什么的似乎也指望不上。 新词正嘀咕着，眼角余光瞥到孟劲松从大行李箱里拿了个玻璃罐放到地上。这行李箱是孟千姿所有行李中最大的一个，又叫山鬼罗筐，从来没见开过。 新子只知道装的是山鬼进山时要用的各种装备。古时候进山都是背箩筐的，所以现在哪怕不时兴用箩筐，这名字还是沿用了下来。新子凑进去看，心头一颤，那玻璃罐里居然装了只蜘蛛，截肢和躯干加起来足有小孩手掌那么大，黄褐相间，身上还披着折毛，看着有点恶心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他其中一只步足上拖了个带链子的小铁环，在里头爬动时，铁环和玻璃相碰，发出让人颇不舒服的轻响。 这又是干什么用的？ 心慈想问，又怕自己问个不停会招人反感，正犹豫着，孟劲松拿了根拇指粗细的秸秆站起身来，信手一甩，甩出两三节长，倒像是根伸缩鱼竿。秸秆尽头恰对着刚从洗手间换好山鬼服出来的孟千姿，这一套在山鬼服中属于简易便装，跟全黑的紧身瑜伽服很像，防水且不易反光，肩肘膝以及胸腹处加了耐磨的皮质拼接，腰间连缀武装带，方便扣挂插取武器。孟千姿手掌抵住杆头，就是回推，把长长的秸秆推回到不足一米。孟劲松收好秸秆，征询他的意见。 闲杂人等就不带了吧，我只让柳冠国送我们到山口，这种事底下人用不着知道。 我不是闲杂人等啊，带我看看热闹。 行。 孟千姿从他手里接过金铃，硬底雨靴是防水的，靴口和裤子有压胶的拉链衔接，他嫌费事儿，懒得再脱鞋，索性把金铃悬扣在腰带上。孟劲松迟疑了一下， 那山贵斋那头呢？需不需要跟几位姑婆说一声？毕竟不是小事啊。 那几位是山鬼的真正核心权力层，也是一手把孟千姿栽培带大的长者前辈。孟千姿头也不抬地说： 说什么说，万一失败了呢？让他们空欢喜一场也就算了，还要嘀咕我不行。你们俩听好了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该怎么吹就怎么吹，要是没成…… 说到这儿顿了几秒，嫣然一笑， 哼，今晚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，知道了吗？ 夜半深山，再加上急一阵缓一阵的雨，这经历还真是生平头一遭。新慈抬手抹了把脸上的雨，斜眼看向身边的孟劲松， 他和我一样都穿了兜兜的大雨衣，不同的是腰间怪异的骨气块，应该是带了枪。 灵压百兽，山鬼带枪，枪不止兽，从来都是为了防人，身边既有山鬼的大佬，又有这么硬核的武器，心思觉得安全感爆棚。孟千姿在前头领路，走一段停一会儿，凭眼睛变相，而他变相的时候手电光都得关灭，以免影响效果。前半程走的是景区通道，倒不怎么费劲，新慈还忙里偷闲在山点里查了什么叫渗珠。说到渗珠，又得提一嘴海市蜃楼，现代人都知道那其实是一种光学幻境，大气折射现象，但古人把它解释为蛟渗之气所为，认为海市蜃楼是蛟龙吞云吐雾之后形成的怪异景观。山鬼沿用了古人的隐身，认为山蜃楼是蜃珠幻化出的，而蜃珠是龙的涎水，有了蜃珠，山里才能形成山蜃楼。这珠子平时渗在地底下，夜半大雨时极偶尔的会随着水汽蒸腾到半空，引发蜃景，但普通人看不到蜃珠，因为它就是一小包水，雨停了之后又会重新渗入地下，山蜃楼也就随之消失。心思看不下去了， 这不胡说八道吗？ 写小说的都不敢这么编。 后半程进了未开发地段，那真是一走一脚泥，一步一趔趄，有时还得手脚并用，心慈叫苦不迭，却还得加快速度。雨似乎越下越小了，万一跟齐百灵那回一样，忙到头来一场空，那这夜半冒雨跋涉进山的艰辛可就白费了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孟千姿忽然停步。 到了。 到了。这就到了。 心慈咽了口唾沫，顷刻间头皮发麻。他打着手电粗略扫了一圈，第一时间涌上心头的居然是失望。 还以为阴凉是如何如何的鬼气森森，这不就是普通的山和树吗？ 孟劲松却有点紧张，他让心慈帮他拿着秸秆在杆头处穿了根鱼线，然后打开玻璃罐倒出那只蜘蛛，小心地把蜘蛛布足上的铁环绑扣在了鱼线末梢。这还真像一根装了鱼饵的钓鱼竿。心慈脱口问了句， 怎么圣珠还吃蜘蛛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